生命中的感恩。节选。我和我的善知识们。延续法师在新加坡的第二年，我正好碰到第二期弘法人才培训班开课。培训班导师是净空老法师，因缘殊胜难求，我不假思索就报了名。对于净空老法师，我既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他老人家那摄受力极强的声音，我在佛学院听《地藏经》和《六祖坛经》卡带时，就被他那渊博的学识和无碍的辩才深深地吸引住了，并且在当时，我还在心里给他老人家画了像，高高的个头，清瘦的面颊，99%戴一副黑边的深度近视眼镜，一脸的严肃。那时我心里有学问人的肖像是这样的，但是惭愧得很，我直到96年8月才见到老法师。老法师与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他老人家根本没有戴眼镜，面相也是满月形而不清瘦形，在他的脸上也完全看不出严肃两个字，反而是一脸和蔼，一脸慈祥，还有说不出的喜悦。在培训班的3个月，是我此生在修学上的收获最大的3个月。那时老法师每天至少有8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或讲经，或授课，或听学生习讲，或耐心指导讲经的技巧，并且坐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我们这些小青年们在那段时间都累得直不起腰，每次见面只有苦笑，加之要上台讲大作，有人便有此命休矣之感，压力之大可想而知。但每次不管在何时何地看到老法师时，他却总是神采奕奕，脸上也挂着他那特有的永不褪色的微笑。那时我们可真正的服了他，他的工作量可比我们要多好几倍呀。可他老人家的精神却是我们这帮年轻人怎么也比不上的。现在老法师经常在新加坡、香港讲经，见或去澳洲，但不管人走到哪里，网络电脑 便带到哪里，所以总是前脚下飞机，后脚便上讲台讲经。华严班学生的课程也就通过网络转播，从来没有中断过。已步入古稀之年的老法师，在这个常人或尽享天伦或坐以待旦的年岁里，他却将无量众生的生死大业一肩挑，处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去年年底，老法师得重感冒，已有数日，随侍弟子及护法同修数次劝他休息几日，可老法师一句话也不说，在讲经之前甚至比平时提早搭好衣，准备好经本，正襟危坐，等候侍者到来。那几日是新加坡四众弟子永远难以忘怀的时光。早餐开示半小时，晚间大坐两小时，老法师一次也没有耽搁。尤其在晚间大坐时间，听众们所看到的是老法师浮肿的双眼和不断掩面剧烈咳嗽的病象，但一等咳嗽稍停，便又立刻谈笑风生地进入正题。那几个晚上，很多法师流泪了，很多居士也流泪了，1000多人的讲堂内鸦雀无声，那实在是一种颇为悲壮的场面。从那以后，跟随老法师修学的年轻法师们，即使身体不适，也很少轻易请假。老法师自讲经弘法以来，足迹已遍及亚洲、澳洲及北美各地。40余年来，老法师以讲经说法为唯一正业，横说竖说，无间断说，教化劝导无以数计的东西方有缘众生，使他们以积极正确的态度面对人生，超越瓶颈，满怀信心，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生活。这40年来，在弘法生涯中，老法师自己也走过了一段鲜为人知的不平凡历程，那是一种孤寂和艰辛的历程，是一种一时不能被人们理解和支持的历程。当然，那也是一段磨练身心、看破放下、得大自在的历程。我们现在只看到老法师不管走到何处，总是被鲜花和掌声包围， 总是有那么多的拥护者和追随者，总是在人们热烈渴求和极度崇敬的目光下走向法座。但我们又有谁想过，老法师那轻松微笑背后所饱含的沉重？那是一种全心全意为众生着想的沉重，是一种鞠躬尽瘁代佛宣化让正法永驻世间的沉重，那也是一种念念不忘众生苦，念念帮助有缘出离轮回的沉重。老法师悲天悯人的胸襟和明月清风焉能比其朗润的情操，造就了他处处随缘，处处报恩，处处为公，处处利众的思想。在这种思想观念下的一举一动，便无不体现出无尽的悲心和无私无我的坦然胸襟。和老法师相处已有年余，老法师简单的生活，朴素的衣着，真诚待人的性格，平等处事的风范，都使我感动不已。今年前半年，我曾陪同老法师去北京和香港，从香港回到新加坡后，他让随行的悟弘法师去算我们一行的机票费用。当时我有点纳闷，心里想，人都已经回来了，还算机票价钱干什么？等悟弘法师算好后，老法师叮嘱他马上将机票费用如数交给净宗学会总务李文发居士。那时我才明白过来，原来老法师每个月去香港弘法，每次去澳洲开示，自己以及随行人员的机票竟然都是他老人家掏腰包的。为了净土法门在世界各地广为传播，为了法音在湘江上空永远飘荡，老法师的一番苦心啊，又有几个人能懂得呢？佛教文化2000年第一期，延续法师简介。延续法师1991年出家于河南少林寺，后入九华山佛学院学习，亲近仁德法师、圣辉法师。毕业后任仁德法师秘书及九华山佛学院院刊甘露主编。1997年赴新加坡参加弘法人才培训班第二期学习，之后又继续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新加坡理工大学深造，回国后任教于九华山佛学院，现任九华山佛学院副院长。附录：九华山佛学院院长藏学法师赞叹净空法师。多少年过去了，东林莲社，您还能恢复昔日的容颜吗？前几天，远在新加坡的同学来电话，说净空法师在新加坡创立了净宗学会，同修们24小时不间断地持念阿弥陀佛圣号，这不是东林遗风吗？我不由亢奋地冲着话筒直喊，不错，正是东林尘外宗。摘自藏学法师《东林尘外宗》，佛教文化1999年第一期，佛陀教育的义务工作者，追随净空老和尚修行的法师们，悟弘法师。今日世界举目四望，各地天灾人祸不断，灾难发生的间隔时间愈来愈短，愈来愈频繁，也一次比一次严重。社会上也不断传出因贪婪、暴力、无知、傲慢等相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各界束手无策，而政治、经济、科技也都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众生依然生活在烦恼、忧虑、不安之中。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们不能觉悟呢？这是悟弘法师在新加坡净宗学会举办的弘法人才培训班学生毕业时的感叹。悟弘法师的简历：男，1952年出生，祖籍江苏，1974年毕业于亚东工专，1985年初闻佛法于华藏图书馆，李净空法师为剃度师，1994年受具足戒于高雄妙通寺，明山长老为德界阿舍离。我看了心想，这位法师有福，李净空老和尚为剃度师。再看看简历上的照片，就跟真人对上号了。哦，原来每天在净宗学会报恩堂前迎接老和尚讲经的就是悟弘法师。悟弘法师戴着一副黑边眼镜，高高的个子，很魁梧，很少言语。在新加坡净宗学会常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或复印文件，或答复居士，有时背着书包，有时提着行李，进进出出。他是净空老和尚身边的衣钵师，有更多追随老和尚的机会。我一直想找悟弘法师谈谈老和尚日常生活鲜为人知的话题。像老和尚这样的高僧，一举一动皆德行啊。悟弘法师也满口应承，可直到我离开新加坡，离开香港，也没见他有个囫囵时间让我开口。不善言辞的悟弘法师在默默地实践着他的大愿，希望每一位毕业的法师对自己的要求续佛慧命，落实在生活工作中，则是对宗教团结、种族和谐乃至世界和平做出的具体贡献，挽救苍茫世界芸芸众生。二，心慈法师。说来也是缘分，在新加坡净宗学会，有位法师说起佛教界的大德，已经往生的郑颂英老居士。我有份广东佛教发表的善因自有善果，为法忘躯的郑颂英老居士走了，正好拿来供养法师。听说我是此文的作者，法师很感兴趣。他说，我叫心慈，郑颂英老居士一直给我通信，整整18年呀。后来我没时间回信，他还托同修捎话来问候呢。心慈法师说话很爽朗，眉清目秀的，让我感觉世界上最美最庄严的女性就是出家的法师了。得知我来自山东，特地到新加坡来亲近老和尚。心慈法师说，老和尚是真放下了，什么好吃好用的他一概不享受，所有供养的都送给大众吃了。说起老和尚，心慈法师很感动。师父的生活作风很严谨，他的笔放在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不会乱放的。师父的桌子不管什么时候都摆放得整整齐齐，擦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我听了很惭愧，我的写字台书落本，本落书，天天写字，天天找笔。我告诉心慈法师，老和尚绘赐了一幅墨宝，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老和尚说，这是他学佛50年的座右铭。心慈法师说，师父写字非常专注， 我们看了都不敢大声说话，有什么要紧的事，只能轻轻地呼唤，师父，师父。我问心慈法师，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老和尚说不说你们？说，怎么不说？有时做错了，老和尚也呵斥我们。可还没过五分钟，又给我们说这个说那个，他自己早忘了。师父就是这么率真的性格。说到这儿，心慈法师眼里含着泪。有一次正好碰上义工抬柜子送到楼上来，我们正愣着不知从哪下手。师父说，你们都是贵人呐，他自己赶上去帮着用肩扛。那种带着父爱的呵斥让我感觉很亲切，师父把我们当作一家人呐。心慈法师是福州市佛教协会的副会长，到新加坡追随净空老和尚参学佛法已经几年了。心慈法师说，将来有机缘的话，要学佛陀那样到处托钵，随缘弘法，走到哪儿就讲到哪儿。自1995年新加坡佛教居士林和净宗学会邀请净空老和尚讲经，并主持弘法人才培训班教学工作以来，先后共有六届，来自祖国大陆、台湾、美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的百余名法师和居士圆满完成学业。这些弘法人才目前已应邀到各寺院或道场讲经弘法，为佛教事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大大推动了佛陀教育的振兴。弘法立生是太阳般光辉灿烂的事业，佛陀教育义务工作者是龙天护持、诸佛赞叹的典范。净空老和尚为培养未来的弘法人才倾注了心血，年轻的佛子为佛教带来了新的希望。这正是大慈大悲度众生，救苦救难菩萨行，佛声远震三千界，法界遍众九品莲。摘自文悦听闻净空老法师讲经记，湖南佛教协会正法眼，2002年第二期。藏传佛教大德评价净空法师，所达及堪布，在当今的世界上，则有新加坡的演培法师，在美国的宣化上人，台湾的净空法师、星云法师等等，在全世界不辞劳苦地广为传播佛教文化。 因而受到国际人士的广泛敬佩。其实，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优秀人物，他们作为佛门的高僧大德，为世界文化交流，增强民族的团结和国际间的友好往来，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佛教科学论，索达吉堪布。在世间所有书籍中，这本《弟子规》确实很有功德，很有加持，因为它改变了世界上许多人，给他们种下了善根种子。这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是圣者，普通人恐怕写不出这样的论点，即使写了，后人也不一定如此重视。所以，我认为，作者肯定具有非常广大的愿心。如果按照佛经中的校正，恐怕《弟子规》许多说法不一定找得到校正。如果要字面上辩论的话，我们也可以引用许多校正来说明《弟子规》的许多说法和佛陀所言相违。可是，作者是圣者，圣者度化众生，没有定法，根据不同的众生的根基，宣说不同的教法，并非圣者说的所有的言语都必须是了义的法，而且大德之间也经常演双簧，互相辩论，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每一种根基的弟子，同时又不至于让弟子们过于执着暂时的方便说。因此，需要不同观点，也需要辩论。因此，我们不能随便依据某某人宣说了某几句不了义的观点，因此将其定为魔知识。正确的判断方式是什么呢？依靠他利益众生的事业。如果一个大德利益了非常多的众生，而且是真实的利益，那么可以断定，这绝对不是凡夫人的行径。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人依靠净空法师而屈入佛门？有多少人依靠净空法师而精进念佛？净空法师的弟子里，又有多少人临终显现往生迹象？虽然我们凡夫人不一定敢肯定净空法师就是什么什么果位，但是他一定具足 善知识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广大的菩提心。否则，就像上面上师所言，普通人恐怕没有这样的能力。所达即堪布讲解《弟子规》。所达即堪布简介。所达即堪布，当代佛教界最有影响力的藏传高僧之一。1962年生于四川甘孜卢霍县，自幼崇敬三宝，具慈悲心，毕业于甘孜师范学院。1982年出家，前往四川色达县喇荣五明佛学院，依止宁玛派法王晋美彭措仁波切，深研教理，精进修持，来院9个月，即被法王任命为堪布，对显密经论无不通达。堪布是晋美彭措法王任命的，为汉族四众弟子主要上师。他主持的汉僧经堂有常随众数百人，随时精进文思修行。堪布每日教诫弟子树立正知正见，发菩提心，培养造就了大批僧才。授课之余，从未间断著述翻译，有数十种显密著作和译作流通。从1993年起，曾数次出国弘法，在海内外信众中有极高的威望。编者按，大家都知道，净空法师在讲经时反复强调，《弟子规》是学佛的基础，一切大乘经论都是花果，没有根，花果是无法结出来的。而且老法师告诉我们，《弟子规》是做出来的，不是只用嘴巴念念背熟就可以的。以往很多弘扬传统文化的学者大德，提倡一入门就学习如四书、五经、道德经等经典，虽不能说没有效果，但许多小孩读了这些经典，反而增长了傲慢，看不起老师，看不起家长，所学习的古圣先贤的教诲，完全不能落实在生活中。唯有净空老法师，独具慧眼，从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经典中，把这部1000余字的《弟子规》剪出来，大力弘扬和推广，以致在国内外掀起了学习《弟子规》的浪潮。不知多少人从此改恶从善，不知多少人从此孝亲尊师， 不知多少个濒临破裂的家庭，从此和美幸福。老法师对一些学者专家讲，一部《弟子规》和一部《四库全书》在天平上称一称是一样重。这种具大智慧的语言，令人心折无似。老法师是真正的歧路明灯。使我们感动的是，索达吉堪布这位同样具有诸多信众和极高威望的藏传高僧，也在藏地开讲这部汉族人的同盟经典，同样强调了《弟子规》的重要性。可见真正有智慧的善知识，他们懂得什么对众生有利益。藏汉两位大德共同弘扬一部汉族儒家的启蒙读物，堪称佛教史上一段佳话。索达吉堪布和净空法师都反复强调，善良的人格是修学佛法的基础。无论是学习汉藏显密一切教法，人都没有做好，还谈什么成佛做祖呢？如果学佛的人人品不好，还对外标榜自己是佛门弟子，这会令社会大众对佛教失去信心。所以，净空法师一再教导要做学佛人的好榜样。古今一切圣贤的教诲都是以断恶修善为第一课，之后才是破迷开悟，转凡成圣。在当今提倡伦理道德教育，正是大德高僧们无尽悲心的体现。达真堪布，净空法师最初接触过禅宗、密宗，后来依止李炳南老居士，李老要求他，如果跟自己学，就要通通放下以前学过的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才可以接触其他的法师和法门。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没有站稳脚跟，就亲近接触其他的，容易乱。净空法师一心一意地依止李老，如今成就了。不用说谁是佛菩萨再来，谁是成就者，看弘法利生的事业就知道了。华智仁波切早就说过，是不是再来人，看弘法利生的结果。如果能利益众生，就是再来人。我们当中也有人想当法师，但是 如果没有一定的证悟与修行，没有力量，纸上谈兵没有用。世间人的千言万语，不如成就者的一句话，力量不一样。以前印度是佛教发源地，出书讲法有要求，最好是开悟、明心见性、登地。明心见性是登地以上的菩萨，中等的面见本尊，下等的精通五明，没这三个条件，怎么弘法？没有力量。其实，真正的智慧和世间的学问无关。学问是学问，智慧是智慧。智慧不是谁都能得到的。学法修行的目的是弘法利生，辗转法轮，但不是谁都能达到的。释迦牟尼佛经过三大阿僧祇劫才证得圆满，没那么容易。大家不要着急，在因地多跟众生结善缘，多给众生种善根，等你成就的时候，眷属就多了。这也是我们在因地度化众生的方式。等我们领悟了以后讲，和没有领悟之前讲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明白的时候讲也没有用，领悟以后给人讲能够进入他人的心，不领悟之前讲只能进入他人耳根。我们都听过净土宗的净空法师的讲法，他也讲菩提心。他讲的菩提心是什么？他讲的不是世俗菩提心，而是圣意菩提心，清净平等，直接让你发清净心、平等心。在这样的基础上，念佛念到一心不乱，通通放下。这谁能做到呢？能修持这个法的人，是真正有修行的人，特别有福报、有根基的人，也就是大圆满法理讲的立根者。现在很多人连断恶行善都不会，不懂什么叫行善，什么叫断恶。净土法门的净空法师也讲了，《弟子规》是世间法的基础，断十种恶业，行十种善业，是出世间法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才可以念佛。很多很多人根本没有找到方向，根本没有找到目标，还在那边糊里糊涂的，还觉得自己很有知识似的耍聪明。耍吧，最后耍的就是你自己，还要耍到什么时候？什么叫皈依？什么叫行善断恶？连这些都没有做到。行善断恶是出世间法的 最低的、最起码的基础。净空老法师讲的太对了，连这个都没有做到，还想解脱成佛，这是不可能的事。以前净空法师依止李炳南老师的时候，李炳南老师给净空法师提出了四个条件，这是有道理的。刚开始，李炳南老师并没有收净空法师为徒，后来经净空法师一而再、再而三的请求，最后李炳南老师说，若是你真心想跟我学修，有四个条件。第一，从今天起，再也不能听其他任何一位法师、大德、居士讲经说法和开示，只能听我的。第二，从今以后，看任何书都必须要经过我的允许，否则不准看其他任何书。第三，以前所学的那些通通都要放下。第四，依止我最少学五年。净空法师刚开始觉得这种要求很过分，但仔细一想也有道理，就下决心依止李炳南老师了。净空法师说，自己后来明白了很多，越学越清楚李炳南老师为什么这样要求他。五年以后，净空法师又自愿增加了五年，一共依止了李炳南老师十年。在此期间，净空法师没有听过其他任何一位大德高僧的讲经说法。十年以后，李炳南老师告诉他，现在可以听其他的开示了，也可以看其他的书，不管是世间的还是出世间的，不管是佛教的还是外道的，包括可以听那些天魔外道讲的，都可以看。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净空法师已经有定力了，脚跟站稳了，不会受任何影响了。修行上，有一定定力的时候，可以听，可以看。李炳南老师不是分别，也不是嫉妒。如果你东学西学的，最后什么也学不到；如果你东跑西跑的，最后什么也得不到。你们现在在修行的道路上，脚跟还没有站稳，就去接触更多的人，接触更多的法，会受影响的。你们没有智慧，还不会分辨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什么是清净，什么是污染，什么是觉悟，什么是迷惑。我给大家讲过，你在没有开悟正悟、没有明心见性之前，没有资格评价别人， 说别人的是非。你怎么能分辨，怎么能知道他是好还是坏，是善还是恶，是邪的还是正呢？其实在人当中，包括在修行人当中，都有这样几种情况：外熟内不熟，内熟外不熟，外熟内熟，内不熟外也不熟，内熟外不熟，外熟内不熟，这两种人轻易无法分辨，一般人没有这个分辨能力。所以如果你想学、想修、想解脱、想成佛的话，就要一门深入，就要脚踏实地，这样才能成就。否则就是我经常说的不老实，是不可能成就的。如果不老实，都是自己的损失。我们现在有这么好的学佛修行的机缘和条件，还不珍惜，还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浪费光阴，众生真是太可怜了，太可惜了。愚痴颠倒，不分真假，东学西学，东跑西颠，这种半信半疑、三心二意的人，什么也得不到，不会有任何的成就。这几天我看净空法师的认识佛教里讲他依止善知识的过程，一下子就说到我心里了。我以前依止上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依止上师法王如意宝以后，就再也没有依止过其他上师，也再也没有接过其他上师的传承。为什么呢？我不是分别，也不是看不起那些大德高僧。我知道在藏地还有很多大德高僧，很多佛菩萨再来，他们所传授的这些法也是非常殊胜的。但我为什么不去亲近他们？为什么不去接受他们的传承？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三是诸佛都是一体的，所有的具德上师都是一体的。我找到了我的上师，找到了我的法要，我有上师了，有窍诀了，上师一点不差，法一点也不差，就差我自己。上师已经有了，法已经有了，没有必要再去见其他的上师，也没有必要再去接触其他的传承。一尽一切尽都一样，我亲近了一个和自己最有缘分的上师善知识，就等于亲近了一切上师善知识。我学修了一个和自己相续相应的法门，就等于修习了所有的法门，还有那个必要吗？你这样东跑西颠的，不用说作为学佛人， 连作为人的人品都没有。什么叫施以摄受？具德的上师都具有无伪的慈悲心，他不可能不摄受你，也不可能不救度你。能不能得到上师善知识的摄受，关键在于自己。你可以选择上师，可以选择法门。我们在上师瑜伽里讲过，先观察上师，再依止上师，最后学修上师的义行。所有的具德上师都是一体的，但是和个人的缘分有所不同。所有的法门都是平等的，但是和自己相续相应的法门与其他法门也有所不同。所以你可以选择有缘的上师，可以选择和自己相续相应的法门。你既然选择了上师善知识，你既然选择了这个法门，然后不能再狡猾了，要死心塌地，要一心一意的依止学修，这样才能够成就。你是不是一心一意的依止？对具德的上师来说，对三宝来说，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会影响你自己的成就。达真堪布简介。达真堪布1973年出生于四川阿坝县麦尔玛乡，七岁在朗措玛寺出家，12岁时便能宣讲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入菩萨行等经论序部。19岁时往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依止净美彭措法王，26岁获堪布学位证书，后回朗措玛寺坐床任主持。2002年起向汉族弟子传授佛法，2006年开始利用网络宣讲藏传灵玛派法要，并大力提倡茹素放生，弘法事业不断增长。秋央朱扎活佛，净空法师为汉传净土法门的一代宗师。净空法师对于汉传净土法门的解释已经到了当代最圆满的程度。秋央朱扎活佛对弟子开示。秋央朱扎活佛，色达县雅龙寺住持，雅龙寺显密讲学院院长，灵玛派大成就者多智亲仁增丹比尼玛仁波切、门色仁波切的传人。东宝众巴活佛，东宝众巴活佛于2012年到香港 登门拜访净空法师，赠送净空法师一部藏传净土法门经典和一套藏传僧服。净空法师穿藏装，与众八活佛合影，活佛亲手将藏传佛教的班智达帽戴在净空法师头上。前两个星期，香港这边有一个佛教论坛，丽江众八活佛来看我，送我一部经典，藏密专修净土的这个法门。我看了之后非常欢喜。净土大经科注340集，东宝众八活佛，云南丽江噶举派止云寺寺主，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全国政协委员，多世活佛。多世仁波切正亲切地和我们在谈天说地，他讲到现在的社会破坏性太大了，讲到现在的所谓文明，讲到了将来的能源危机，讲到了人们的心灵危机。仁波切给人的感觉并不是开示，他是在和我们对谈，这更体现了仁波切的谦逊，他对现在社会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清楚。让我感动的是，仁波切对净空法师的肯定。他说，净空法师关于和谐拯救危机的讲法很好。我注意到，当仁波切说到现在的人心灵迷失了方向，造下许多恶，也不明白在造恶时，他的表情显得很悲悯。拜见慈悲智慧的长者，嘉阳昔日，多世仁波切，本名多世洛桑图丹琼牌，安多华瑞藏区天堂寺第六世转世活佛，西北民族大学藏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兼任西藏大学客座教授等多种社会职务，弘扬藏传佛教格鲁派教法，代表作为爱心中爆发的智慧书系。网上某密宗弟子转述藏传大德对净空法师的评价，我接触的红黄两教的大成就者 都肯定净空法师是净土宗的大德。我还听到一位红教大法王对此做的开示，因为某些人对净空法师有怀疑，法王就说，能劝导一亿人念佛的人就是阿弥陀佛的化身。藏族僧人额向扎西谈净空法师。额向扎西是四川色达县多昂活佛的翻译兼侍者，也是喇荣五明佛学院的一名学生。一次多昂活佛到哈尔滨后，因急事返回藏地，额向扎西留了下来。汉地居士吴念念和青藏高原向额向扎西请教了他对净空法师和净土法门的认识，并将对话记录发在网上。今摘录额向扎西喇嘛评价净空法师的谈话内容。净空法师的讲法光盘我看过一些，觉得他是一位真正的高僧大德，而且非常像是佛菩萨再来。我觉得净空法师曾直接师从于密宗大德张家活佛，并一生对其感恩戴德。你听他的碟，每提起张家活佛，他无不充满深深的敬意。你再看他与黄念祖上师的交往，他绝不会真正否定金刚密乘的。堪布慈城罗珠，堪布所达吉，堪布一西彭措，以上均为五明佛学院大堪布等人。我和他们常年在一起，通过他们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的观察，感到他们肯定是佛菩萨再来。这些大德之间的辩论，我们藏地也有，甚至有时表现得很激烈。这个，如果我们以我们凡夫的妄心去分别取舍，那实在是一件非常愚蠢的事。我们唯一可做的是尽可能的从中获取营养，而绝不要去以妄心分别取舍，更不能跟着去对某方进行攻击诽谤。如果这样做了，则人家在弘法，我们在荡法，报中汇入金刚地狱。赴藏求法汉僧谈净空法师。人禅法师对于净空老法师，有人机遇打倒他而后快，全然不思老法师在佛门中所做的贡献，弘扬净土，畅印经书，办佛教电视台， 乃至向社会上推广儒家。有多少人因法师而信佛？有多少人因法师而往生西方？法师可为当今佛教事业做大贡献之第一人，欲使佛法兴，除非僧战僧。如今佛门对老法师有信心者何止千万，莫学诚恳的劝请抨击者三思，将有多少信徒因为你的抨击而断失善根？这个因果您担当得了吗？藏传佛教的大成就者华智仁波切在自我教言中说，不能诽谤有三种，不谤众妄所归者。所以对众妄所归者有很大名声，且能对众生做到极大利益者，我们要看他实际对佛教所做的贡献。古人也说，论机不论心，对他的评断我们要谨慎，必须考虑其后果。这也是佛陀在戒律中所定的一条原则。仁禅法师，四川色达五明佛学院汉僧法师，以虚云老和尚弟子，江西云居山真如寺首座，禅门大德慧通长老剃度出家，至色达喇荣五明佛学院学法十余载，依止所达吉堪布、一西彭措堪布、精进文思，取得法师资格证书，在五明佛学院代班辅导。红林法师给某青年佛弟子的信，某某某居士，净空法师是我最钦佩敬仰的大德，我走过一些地方，也拜见过不少伟大的成就者，但在今天我心目中当代第一善知识是净空老法师。你曾经批判净空上人讲的法如何如何，什么不符合佛经、歪曲佛意等等，我听到只是一笑。老和尚讲法你听不懂啊，我住禅堂跑藏地折腾这么多年，受尽苦难折磨才听懂一点。你才入佛门多久？不过杂七杂八看了几本佛书，你能听懂吗？我刚出家时遇到一个听得懂的某某法师，我的好同参好朋友，他真有神通， 他在陕西西安卧龙寺住禅堂，得了消息，又学过东密、藏密、南传禅定，特别喜欢广论。我刚出家不到一年，遇见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我去清源山参体光老和尚，也是他指引的。他有他心通，我心里随便想什么，他张口就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书本上说的他心通。他坐在屋里，可以说出几分钟后，谁会推门进来。当此人真的进了屋，我是又吃惊又佩服。刚出家的小沙弥哪见过这个？他有时对净空法师的态度也好像不大恭敬的。直到一天，我们一起在电视前看了完整的一堂净空法师的讲法录影。他出来时神色凝重，对我说，净空法师见到那个了，心之本体。他的口头语经常如此说，不能诽谤净空法师，我对他极为敬佩，所以这话我一直印在脑子里。包括我对老法师有怀疑的时候，我没有造这个无间地狱的罪，没有诽谤老法师，今天想来好庆幸啊，多亏遇到善知识。我对上述讲话负因果责任，我没有打妄语。如果你今天问我怎么评价净空老法师的讲法，我的回答是言言明心，句句真实。我听了老法师至少几千个小时的讲经，我才真正了解了老法师，那种感恩和钦佩，不是用语言能表达的。老人家讲法时常说，讲经你听不懂啊，真的，真的听不懂。老人家教你如何契入如来境界，他不是开知识讲座。如果你想搞学术研究，你走错门了。如果你从小就接受逻辑思维训练，那劝你赶快放下。我们中国人用直觉，不用逻辑，不然你缘木求鱼，什么也得不到。告诉你，你犯的错误就是用其他的法师言教体系去衡量老法师，特别是用藏传佛教的理论为标准去评判老法师，你错了。藏传佛教的理论体系很殊胜，很精密，但你不能用它的文字定义去衡量汉传佛教。 汉帝有汉帝的讲法，直到你能够超越一切概念和文字，能进入经典上的文字所要引领你达到的那个真实境地，你才能有评判的资格。不然就好好一师一门学下去，哪一条路都可以通往真实的国度。可悲与可怕的是，你半路上就发言，就评论，你将为此付出想象不到的代价。各宗各派的祖师都有他们各自一套的教法，你只要用心依止，都可以解脱。智者大师和六祖，他们的言教肯定不同。你以为智者大师是真理，则六祖大师的言说都不符合真理了。六祖在世时，诽谤之声从没断过，可是六祖传的是佛陀的心印，他弃入了。你听他话，你也可以弃入。他和智者大师同一鼻孔出气，你在那里比较两位大师孰高孰低，你将永失大利。老法师说，要听一个老师的话，这是真理。五十三参要先得根本智啊。老法师说，你依三个老师学，就是三岔路口，依四个老师学，就站在十字路口，你完了。你不是这样吗？你看了好多法师讲经说法吧，汉藏都有吧，以别的法师讲法为真理，去衡量净空老法师了吧？可是你没有进入离开文字相的那个真实国度，你还没有发言的资格，你就发言，你就批判，你就叫嚷，你自认为在维护正法，其实你已站在地狱火中。有僧人问四川的大随法真禅师，结火动燃之时，佛性烧坏烧不坏？大随禅师说坏，这分明与教义相违，法身是不可能有成坏之相的。安徽的头子和尚后来听到别人传话，知道了大随禅师如此回答，他向四川方向顶礼摇拜，西川出了古佛，他真听得懂啊。你可能特别执着你的宗派，认为不提倡或阻止别人学你的宗派就是破坏佛法，你就谩骂。其实破坏佛法的人正是你自己。证悟者的秘密，你是否体会得到呢？ 我再讲个我亲身经历的事情告诉你。我曾经在江西亲近禅宗尊宿体光老人，这位老和尚是05年走的，端坐而终。他圆寂后，名声愈来愈大，大家都承认他是虚云老和尚座下得心印的弟子，一生神通异机不可胜数。老和尚显现上有时对藏传佛教特别反感，提一句他都不高兴。一次，他晚年的一位侍者在私下问他一句大手印，藏传噶举派最高的法是不是禅宗，他竟然回答是。这是那位侍者，一个很老实的年轻比丘亲自对我讲的。我也见过一次老和尚在课堂门口和我们几个人闲冲壳子，老和尚亲口赞叹过藏传的大德。你认为老和尚的秘意是什么？汉传佛教现在其实十分衰微，这个你承认吧？为什么？汉传，汉的文化崩溃了，汉传佛教也就如龙离江海，困在沙滩，处境太艰难了。我在藏地好些年，我的那些金刚道友们真的都十分优秀，无论文思还是实修都真精进，都是汉僧中的精英。可我又想，汉地的精英都到藏地来了，以后都弘扬藏传四大教派，汉传佛教怎么办？精英都跑这边来了，汉传佛教由谁传承？以后汉地寺院都宣讲藏传经论吗？好不好我不知道，但藏地的老上师们兼藏人说汉话穿汉服都不欢喜的，藏人的文字至少没改过，汉字都改了的。净空法师的恩师是张家活佛，藏传佛教一位公认的大成就上师。照说净空法师依止他，他应该向今天藏族活佛们向汉族弟子传法一样，传授各种藏传佛教入门的教授，传家行、传灌顶等等。可张家大师在接引净空法师的三年中没有这样做，你又对此有何理解呢？老和尚弘扬儒家，又讲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有人不高兴了，说这是外道法，师坏皈依戒等，藏传的词儿又来了。 三教圆融的说法从中国三国时就有了，孟子理惑论就开始了，历代祖师都有讲的。到明朝，憨山著老子，偶意解四书，廉耻提倡太上功过格，这些大德都失坏皈依戒了吗？为什么不先打倒他们？哦，原来他们是公认的成就者，攻击他们攻不倒，自己先倒了，那就找当代的攻击吧。反正一般信徒、社会大众也不大懂佛教史的，只要一叫骂，做出慷慨激昂状，就有人响应的。你又说了，老法师不让人学经教。哎，我怎么在光碟里听到的是老法师说每天最少听经四个小时，不然还是敌不住烦恼。你我怎么听得不一样？你说老法师提倡只学一部经，这是万万不可的。哈哈，老法师一生讲华严、法华、楞严几十种大乘经，楞严就讲了七遍，你看他一生的行持。一部经是你的修持，你的本尊，你的本命元辰，你到藏地问任何一个正知正见的上师，我一生修一个本尊好不好？专修一个本尊好成就，还是修十个本尊好成就？相信所有上师都会告诉你，专修一个本尊是最好的选择。哎，你真的听不懂，练武术的都懂，专练一式，站一个桩三年，一定有大成就。可学佛的人不懂，这是真的秘法呀。如果愿意，你可以做个实验，三年五年只诵一部经，屏息诸缘，看看效果。开始很枯燥，要耐得住哦。等你从白开水中喝出甘露味来，恭喜，你要入门了。有人说，净空法师讲法有部分讲错了，但功大于过。这个人太了不起了，能这么评价，说明他的境界恐怕超过了老法师，我当然更比不上，我的经教当然也没用什么功，但汉藏佛学院也都上过，因名俱舍是没怎么好好学，中观为识倒是下了点小功夫，天台华严也翻了几页书，我还真没听到净空法师哪一句讲错了。 老法师是真实愚者，口误或许有，年代人名记错了，这个没什么，藏地的大上师也会有。禅宗祖师说，一个人用土块打狮子，狮子扑人，打狗，狗去追土块了。最后，我劝你平心静气，听净空老法师的经200个小时。那时，你在写信和我讨论，做人要谦卑。这是老法师常说的话，有不同意见，请先放一放，不要跳起来。我其实不愿单用经典上的话教训人，但我还是提醒你，毁谤一个菩萨的过失，比刺瞎3000大千世界众生眼睛的罪业还严重，谨慎呀，谨慎。另世亲菩萨曾毁谤大乘，后来忏悔，要割去舌头，其兄无助，劝他还用此舌赞叹大乘，这也是你唯一的忏悔方法了。愿上师三宝加持你走上正确的道路。比丘红林锦起，6月初3日，红林法师入藏求法汉僧，在汉地曾依止虚云禅师法寺体光老和尚，入藏数载，获得过宁玛、格鲁、萨迦三派传承。汉地禅宗则有虚云禅师、林济、曹洞、云门、法眼四宗法脉传承，长期闭关隐居。